听过去比未来的很多更多，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，随后会听到的今天九点末尾歌曲孟庭苇带来蝴蝶是花，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待会儿再见。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？请你看看我。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？请你问问我。春风它对山不说什么？让我陶醉你的沉默。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？让我睡在你的光火。 最近是否下雨？看什么电影？ 肆意放弃，磨合自己。自己不要让我担心，偷偷的犹豫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你要说不可以，我会悄悄的记和你的过去，我要全心全意守在这里等你，我的心。

就这样，你想怎样？这世界不是你的强项，破碎的心你无法隐藏。算了吧，忘了吧，你回头望，我不敢想，眼神却带着一丝哀伤。冰冷的双手触摸胸膛，是心里死的愿望。 Yeah.

会说他的音乐不够洋气不够时尚，但我会觉得好像凭借他自己的一些内心感味，自己一些真情实感去写出他的一些歌曲，所以听到他唱歌总会有一股暖流所在。接下来是郑秀文的《不能承受的感动》。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的感动，我们拥抱过东京最美丽的梦，你的双手有多不同，当时我无法形容，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多重，你一路背着我累到我也许

是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放随便，到底什么时间来？I love you， 到底用心思说的比想象更快。 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，还是有上天安排？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，还是舍不得太乖？是那一次约定了你的由来，让我哭得像小孩？是我们记在这里不存在，还是不爱会发呆？ Baby， 不爱， 多少快乐从何而来？ 不爱， 多少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 好像想法有些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放随便，到底什么时间来？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？ I ask your girlfriend how you been， 我缺了机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因为别人如此无奈。是命运吗？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了办法？今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帮我澄清？你建议和周围高人花钱始终让我们无法再加的沉默相恋。我惊讶你发呆，两个心灵很难摇摆，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？舍不得再相爱 ，You my girl， my girl， my love，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， 感情的害羞，要我如何才会承受面对？ I'm sorry， 我失望，我让我忘了你 ，baby。 不得不爱，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。 不再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了未来。 好像想不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放随便，到底什么时间来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？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？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等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。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，悠闲的漫步沙滩，尽情的享受海风的吹拂，海浪的拍打。近处飞鸟盘桓，远处帆影点点，海天一色。在有马尔代夫之称的惠州4A滨海旅游景区巽寮湾，我找到了值得一生去珍藏的人间胜境。

说的永远随着张潮不见，